情部路人也，省英氏，少时客相之，当行而望，即状作法情，不欣然笑曰：“人向我当行而望，即是乎？”人有闻者，共戏笑之。不以论书骊山，骊山之徒数十万人，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，乃率其曹偶王之江中为群盗。陈胜之其也，不乃见婆君，其众数千人，婆君以女弃之。章邯之灭陈胜，破吕陈军，不引兵北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引兵而东。闻项梁定会稽，西渡淮，不以兵属梁。梁西击景驹、秦家等，不尝冠军。项梁闻陈涉死，立楚怀王，以布为当阳君。项梁败死，怀王与布及诸侯将皆据彭城。当世时，秦即为赵，赵朔使人请救怀王，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籍与布皆属之，北救赵，及其杀宋义和尚，自立为上将军，使布先涉河，击秦军，硕有力。即乃西引兵从之，遂破秦军，降章邯等，楚兵常胜，攻冠诸侯。诸侯兵皆俯属楚者，以布朔以少败众也。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，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，至关不得入，又使布等先从剑道破关下军，遂得入。至咸阳，不为前锋，项王封诸侯，立布为九江王、都路，尊怀王为义帝，喜都长沙，乃因令布击之，不使将追杀之琛。齐王田荣叛楚，项王往击齐，征兵九江，布称病不亡，遣将将数千人行。汉之败楚彭城，布又称病不佐楚，项王由此怨布。朔使使者叫让赵布，布欲恐不敢往，项王方北忧其赵，西患汉，所与者独布，有多其才，欲亲用之，以故未击。汉王与楚大战彭城不利，出梁地至于，谓左右曰：“如彼等者，无足与济天下事者。”业者随和进曰：“不审陛下所谓。”汉王曰：“孰能为我使淮南，使之发兵备楚，留项王于其数月，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”随和曰：“臣请使之。”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，至太宰主之，三日不得见。随和因说太宰曰：“王之不见和，必以楚为强，以汉为弱。 此臣之所谓始，始何得见？言之而是也，是大王所欲闻也。言之而非也，使何等二十人服府至淮南市，以明被汉而于楚也。太宰乃言之王，王见之，随和曰：汉王使使臣敬进书大王谕者，切怪大王与楚何亲也。淮南王曰：寡人北向而臣视之。随和曰：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，北向而臣视之，必以楚为强，可以托国也。项王伐齐，身负板柱，以为士卒先。大王宜惜淮南之众，身自将，为楚军前锋。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，夫北面而陈氏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夫汉王战于彭城，项王未出齐也。大王宜扫淮南之众，日夜会战彭城下。今府万人之众，无一人渡淮者，因拱而观其孰胜。夫托国于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以向楚，而欲后自托，臣切为大王不取也。然大王不备楚者，以汉为弱也。夫楚兵虽强，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，以其背名曰而杀义帝也。然而楚王特以战胜自强，汉王收诸侯，还守成皋、荥阳，下蜀汉之粟，深沟壁垒，分族守教成塞。楚人还兵，建以梁地，深入敌国八九百里，欲战则不得，攻城则力不能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。楚兵至荥阳、成皋，汉坚守而不动，进则不得攻，退则不能解，故楚兵不足疲也。使楚兵胜汉，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，是足以治天下之兵耳。故楚不如汉，其势亦见也。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，而自托于危亡之楚，臣切为大王获之。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。夫大王发兵而备楚，项王必留，留数月，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臣请与大王仗剑而归汉王，汉王必列地而分大王，又况淮南比大王有也。故汉王竟使使臣尽于计，愿大王之留意也。淮南王曰：请奉命。因许叛楚与汉，未敢谢。楚使者在，方急则不发兵。随和直入曰：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得发兵？不愕然。楚使者起，何因说不曰：事已够，独可遂杀楚使。吾使归，而即走汉并立。不曰：如使者教。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项生、龙驹攻淮南，项王留而攻夏邑。数月，龙驹攻淮南， 破不均，不欲引兵走汉，恐项王击之，故践行与随和俱归汉。至汉王方据床喜，而赵布入见，布大怒，悔来欲自杀，出旧舍，仗欲食饮从官如汉王居，布又大喜过望，于是乃使人之九江，除以使项伯收九江兵，尽杀布妻子，布使者颇得故人姓陈，将众数千人归汉，汉一分步兵而与俱北，收兵至成皋。四年秋七月，吏部为淮南王，与击项籍，不使人之九江得数县。五年，不与刘贾入九江，又大司马周殷，殷反楚，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，破垓下。项籍死，赏置酒对众，折随和曰腐儒，为天下安用腐儒哉？随和贵曰：辅陛下引兵攻彭城，楚王未去齐也，陛下发不足五万人，计五千，能以取淮南乎？曰：不能。随和曰：陛下使和与二十人使淮南，如陛下之意，是和之功贤于不足数万，即五千也。然陛下为何腐儒？为天下安用腐儒，何也？上曰：吾方图子之功，乃以随和为护军中尉，布遂剖符为淮南王、都路、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郡皆属焉。六年朝陈，七年朝洛阳，九年朝长安，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，布因心恐。夏，汉诸梁王彭越，乘其海以遍刺诸侯，至淮南，淮南王方烈见海，因大恐，因令人布聚兵，后似庞俊景急，布有所幸疾病就医，一家与中大夫肥赫对门，赫乃后溃位，从击引一家，即世王从容与赐，欲赫长者也。王怒曰：汝安从知之？俱道：王以与乱。赫恐称病，王欲怒，欲捕赫，赫上便是，胜传一长安，不使人追，不及。贺至上便，言不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诸也。上以其书欲萧相国，萧相国曰：不，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污之。请细贺，使人微宴淮南王。布见贺以罪王上辩，以疑其言国因事，汉使又来，颇有所厌，遂卒贺家，发兵反。反书文，上乃赦贺，以为将军，召诸侯问，不反，为之奈何？皆曰：发兵坑庶子耳，何能为？ 汝阴侯腾公以问其客薛公。薛公曰：“是故当反。”腾公曰：“赏列地而封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南面而立万乘之主，其反何也？”薛公曰：“前年杀彭越，往年杀韩信，三人皆同工一体之人也，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”腾公言之上曰：“臣客故处令尹薛公，其人有筹策，可问。”上乃见问薛公，对曰：“不反不足怪也。使不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，出于中计，胜负之数未可知也。出于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上计？”薛公对曰：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非汉之有也。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色成高之险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。何谓夏季？东取吴，西取夏蔡，归众于越，深归长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”上曰：“是季将安出？”薛公曰：“出夏季。”上曰：“胡未废上计而出下计？”薛公曰：“不顾骊山之徒也，至万乘之主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为百姓万事虑者也，故出下计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封薛公千户，遂发兵自将东击部。不知出反，谓其将曰：“上老矣，厌兵，必不能来。使诸将，诸将独患淮阴彭越，今已死，余不足畏，故遂反。果如薛公揣之，东击荆，荆王刘贾走死复陵，尽结其兵，渡淮击楚，楚发兵与战徐同间，为三军，欲以相救为旗。或说楚将曰：‘不善用兵，民素畏之，且兵法诸侯自占其地为散地，今别为三，彼败无一，与皆走，安能相救？’不听，不果破其一军，二军散走。遂息，与上兵欲击息，会垂，步兵精甚，上乃必拥城，往步军至阵如象集军，上恶之，与步相望见，遥谓步曰：‘何苦而反？’不曰：‘欲为帝耳。’赏怒骂之，遂战，破步军。不走渡淮，朔止战，不利，与百余人走江南。不就与婆君婚，故长沙哀王使人诱步，唯与巨王走越。不信而随至鄱阳，鄱阳人杀不资乡，遂灭之，封肥贺为列侯。将帅封者六人。